议证件只是属于一次性，只可以用于采访马鞍山区内事务。对方在区外的活动并不属于马文授权的采访职务。马文又相信临时记者证是从背囊搜获，未能够理解警方为什么声称有自称记者人士作出违法行为。正在莫斯科出席上合组织防长会议的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魏凤和和印度国防部长辛格会谈，讨论两国边境紧张关系。新华社引述魏凤和说，当前紧张局势的责任完全在于印方，强调中国的领土一寸都不能够失去，希望印方严格遵守双方的协定协议，不要越过实控线挑衅，不要采取令到局势升温的举动，双方应该共同努力推动事态尽快降温，维护两国边境地区和平安宁。天气方面，骤雨正是影响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本港方面，今早港岛、九龙和将军澳录得超过40毫米雨量，而南区、东区和观塘的雨量更加超过100毫米。在中午12点，超强台风海神集结在鹿儿岛以南大约81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6公里，大致移向琉球群岛至日本九州。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几日间中有骤雨和几阵雷暴。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首先跟进一个道路工程，就是因为龙翔道近彩虹村对开，道路工程仍然都是继续的，影响到一带是非常挤塞的。现时清水湾道去坪石方向龙尾排到过去飞鹅山道，新清水湾道去坪石龙尾排到翠芽花园，观塘道去龙翔道方向亦都是挤塞的，龙尾去到德福花园。驾驶人士请你尽量改行其他道路。今就是受到龙翔道近彩虹村的道路工程影响，现时清水湾道去坪石龙尾排到飞鹅山道，新清水湾道落坪石龙尾去到翠雅花园，观塘道去龙翔道的车龙亦都排到德福花园。在隧道方面，洪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排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马会大楼，慢线落湾仔暂时正常。洪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落尖沙咀都是挤塞，龙尾排到过去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是暂时正常。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到翻沙田，龙尾排到九龙军营，将军路隧道将军路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区大埔道去旺角方向近美河流一段车龙排到呈祥道近松屋村，反方向去呈祥道亦都是车多的，龙尾排到过去福华街。窝打路到去沙田近律伦街一段亦都车多，龙尾亚街老街。太子道西去大角咀近新世纪广场一段亦都有车龙，龙尾去到富豪东方酒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果栏。最后卫生署提提你，酒精会影响你的视力和动作协调能力，所以饮醉酒就千万不要驾车啦。好，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 FM94.8 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前排在家工作，感觉点啊？ 悭时悭力又轻松。 唉，我就好似打紧两份工。 咁你鍾意在家中定去返工啊？ 真係好难揀啊，又想做好份工，又想融入家中。 听多啲电台节目呢，新闻资讯、生活文化、音乐娱乐，加埋 RTHK My 手机一随时重温。无论家中定返工，香港电台帮你轻松諗通。 我们在乎你，香港电台同心抗疫。 几个字够数？一个可以独奏，两个可以孖住上，鍾意热闹不妨四人大合唱， 甚至凑够数参加篮球赛。其实只要早啲计划好，想生几多个，心中有数。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25722222。 寻上司认真做。 逢星期六下昼4点到6点，香港电台第二台，磨砺、的神、施培， 寻上司认真做。 我是很期待的。 为什么、 啊、我很期待就是究竟在他不能够望见到这个天气报告版的他又能不能够报天气呢？ 很明显他在开着天文台的 app 嘛。 但首先就听到他的笑声，笑喂，师培。 喂 ,hello! 嗨 我是 你。喂好。欢迎你收听这个香港电台第二台啊。 咁 啊今 日 不是就是心机旁边的朋友。咁啊今日呢直播室里面呢就有啊莫莉啦同埋迪神喺度。咁啊电话旁边就有师培。喂出面天气点啊？因为头先呢阿一呢已经喺3:07左右啦。就已经即係佢哋喺个节目度啊就预演咗一次师培嘅反应。即係佢又系讲讲系突然间报个天气先。 係 啦。咁佢就觉得呢个好深入民心。咁但係呢今日我觉得直情我哋因为喺室内嘛。师培喺室外嘛。不如讲下出面系点啦。 好啊，而家呢边咧就天气超级好啊，但其实咧本身咧我今日 边边啊，即系 南边哦，东边， 新界区， 金边， 喺香港区新界区 ，OK， 咁咧其实我呢边咧就系而家天气劲好啦，但其实上昼咧本身系我见有啲落雨噶，所以其实我都几 surprise 佢突然之间。咁晴朗啦， 上昼都唔係有啲落雨啊，黄雨啊，今朝係 係 啊，今朝黄雨啩，好早啊，5点几6点， 我今日瞓到成12点几， 我失眠啊，系啊，死我瞓唔翻，所以今朝都系黄雨过。 但系咧，我想话咧，头先大概三点九嘅时候咧，我系见到咧九龙塘上面有一格黑云嘅，冇落雨， 系， 但系一格黑云， 哦， 系啦，好黑噶， 系咪追住你嘅乌云啊？ 冇，系，我好想买广州嘅乌云， 系啦， 系得噶。系啦， 得啊，咁紧要啊！ 系，但系好彩就系我企个位晒嘅。 O K， 唔系今日出面其实都系阴阴天啦，但系都系诶笼罩住焗焗地啦。咁因为咧出面啲天气咧好奇怪啊，就系成日咧都有阵薄薄地嘅，好似霞气，好似雾气咁嘅嘢。咁啊，希望啲天气快啲好啲啦。 我代师培讲一讲啦， 交俾你。 今日咧嘅本港地区啊，下午同埋呢个今晚嘅天气预测，大致就多云嘅，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咧会有雷暴添嘅。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就系咁啱。我哋头先见到嗰阵，系啦，佢就话吹咧轻微至和缓嘅偏东风，展望未来数日咧间中系有骤雨同埋几阵雷暴噶， 几阵好紧要啊！系啦，咁啊，自己留意住天气啦吓。咁啊，大师傅今日唔系净系同我哋讲天气，讲咩咧？ 唔系啊，讲公共交通工具啊，即系发唔发现咧？即系而家疫情缓和咗啦，咁啊多咗人出街，我开始咧有啲。即出街喺搭公共交通工具，譬如搭铁啊嗰啲时候咧，开始见翻多人，我有啲惊，即系唔知点解有个恐惧喺度。你哋会唔会有咁嘅感觉？ 其实平时都有恐惧嘅对人， 系咩？ 我有人群恐惧症嘅，因为 而家搭 系有噶， 一开 lift 门好多人咧系有少少惊嘅，因为 lift 系比车厢更窄啊嘛，即系你每次咧入 lift 嘅时候，多人啊，算啦，你先啦，我唔搭住啦，咁但系咧最后就好迟先翻到屋企咯，因为通常三四部放工时间嘛，三四部 lift 都系好闷嘅，咁你咪唔上咯，咁就等到上到位置， 不过呢个时期咧，即系大家确实要即系多加小心啦，咁所以我自己咧都真系改变咗个生活习惯，就系尽量太多人嘅地方，可能等呢可能嗰架 lift 可能真系堆满晒十个人嘅，咁可能等下一格咯。咁不过就当然有啲唔方便嘅。不过跟住咧要讲嘅就系、是，其实喺公共交通工具上面咧，亦都有好多令人讨厌嘅一啲乘客啦。咁咧， 好多啦， 系啦。咁日本咧最近咧就出咗一系列嘅漫画，就系、是、以呢个情。 懲罰不守公共交通禮儀乘客的幾個方法，同埋諗咗啲嘅懲罰方案佢哋，咁係幾搞笑嘅。 其實唔好講 誇張啲啦。 其實唔好講日本住啊，香港最近都有個熱話啦，有人喺度食西餅喺架車入面，咁都。我會覺得如果你食西餅咧，即係你又唔係整到好乸渣嘅話咧，雖然我都覺得係真係唔好啊，尤其是呢個時勢，但可能因為有啲人真係翻工未必有時間食嘢，咁你可能匿喺角落位啊，我覺得都 OK 嘅，即係當然唔喺車廂入面啦，但係佢喺車廂入面食西餅，食完之後咧，佢誇張到咧，佢喺嘅車廂中間食西瓜。 我啱啱想話，我見識過食西瓜咯。 係啊，跟住就係早幾日新聞啫嘛，滴到成地都係影曬相 㗎。我以前咧見過嗰個咧就係坐火車食西瓜咁样做咧，佢就一边咧食西瓜都知道黑核啦。佢应该系唔中意食黑核嘅。佢一边有个胶袋，左手攞胶袋，右手攞住解西瓜，一路嚼嚼嚼嘅时候咧，就喺左边吐核咯。但系你见到佢有啲核咧吐唔中， 系 佢谂过嘅，但系吐唔中就落晒地咯。但佢唔会执计啲。 系啊，即系所以系香港啊，所以我觉得咧，师培而家讲嗰个惩罚咧，搬埋嚟香港就好啦。 咁我睇下大家觉得啱唔啱用啦。不过咧系比较夸张啲嘅，我觉得都系一个即系提醒大家的方法啦。好，第一个咧就系、是。佢平時咧搭車咧，啲人咧好中意突然之間黑風開好大聲，或者漏曬聲嘅。咁其實咧都幾擾，即係騷擾到其他人嘅。因為咧，如果係我覺得啲 soft 嘅音樂啦，即係啲抒情音樂咧都還好，有好多係比較又未去到 heavy metal 嘅。 即係總之係近啲啦，可能。但有時黑風漏聲嗱，我又覺得嚇係自己唔知嘅。因為有時你聽緊音樂，你係聽嗰個嘛，你有時唔知道原來可能個 headphone 漏咗聲咁大聲，可能佢都未必想嘅。 係啦，同埋我反而又覺得咧 headphone 漏聲嘅話咧，係都會受即係有啲係真係黐線，開到真係好恐怖嘅。但係我會覺得咧情有可原，因為點解咧？佢都曾經即係佢起碼佢嘗試用 headphone 去令自己聽到先啦。 係 好多嗰啲咧公共交通工具啦，係會即係開 speaker， 驚先人哋唔知你睇緊啲咩。我不想知道你在看什么东西，同埋讲一些不是我听得明的语言。跟着我就觉得，喂呀，我真的觉得如果你听得明的话，我起码我都当吸收资讯。我 听得 好多韩剧啊，可能国语啊，又可能好多嗰啲英文我唔识噶嘛， 煲剧一齐煲啊咁样啦。 系啦，但系佢又收埋自己个 mon 唔俾我睇。 系， 咁我听到啲韩剧，做，好紧张嘅时候，你睇咩咁紧张咧？咁我试过咧，系有人夸张到 headphone 咧漏声咧，我坐喺隔篱咧，我系觉得好嘈啊，嘈到系我攞个电话。在我自己的位置錄呢、我錄得翻曬個 headphone 入面啲聲， 咁犀利！ 你諗下係幾誇張？ 好似耳仔應該受損噶咯，佢 係啊，十幾歲嗰啲嚟 啊， 係啊， 應該落開腦攔嗰啲， 嘭到嘭嘭聲咁樣啊嘛，即係第二日瞓醒都仲有音樂嘅咁樣嗰啲啊嘛。我記得真係唔好講笑喎，我記得我第一次去蘭桂坊咧，去嗰啲即係好嘈嘅又好嘈音響嘅地方啦。 夜場你唔好諗住包靚佢，係 啦。 夜場 好嘅，我夜場啦。咁咧，我當晚咧就冇夢多，但我第二日瞓醒，我隻耳仲轟緊咯。係第一次啊，我第一次感受到呢種感覺。 我頭嗰次咧，阿斌哥佢哋帶我去夜場， 都 係 斌哥帶我去咯。 係啊，斌哥真 係我唔識㗎嗰陣時， 熟路之人啊嘛。咁、我呢啲梗系揾个慢工足，感受一下啫。 阿斌哥行嗰个督到鼻咧，佢啲人个个都识佢咁样。 系啊，好犀利，斌哥斌哥咁噶。 系咯，好劲啊！ 而家嗌波哥波哥， 咁波哥劲啲，因为波哥明目张胆啊。斌哥咧都有少少，系唔好讲，唔好讲，唔好讲。但系波哥去到咧，系啊，我系去啊，点啊？ 即系趁阿波哥走咗先讲呢啲嘢。系啊，跟住之后咧，我系第二朝早我系听到自己中咗蹦极， 系啊，仲有余韵喺呢一度噶。不过所以不过讲翻只交通工具先，讲翻讲翻呢个嘢点。 唔係，咁但係確實咧，我覺得如果真係太大聲嘅話咧，可能隻耳仔都唔係咁健康嘅。咁所以咧，對於呢一類嘅乘客咧，佢就話：哦，可以，因為其實佢個漫畫裏面咧有一對人咧，就係蒙住曬即係佢係著住黑色衫啦，跟住之後有一個黑色嘅面罩蒙住嘅，即係你睇唔到佢個樣嘅嗰啲嘅懲罰隊伍啦。佢就話可以派呢啲懲罰隊伍咧，全隊人一齊去佢屋企，就一齊。 佢屋企做咩懲罰佢啊？ 同埋佢點知佢屋企喺邊，同埋跟蹤佢？ 嗱，呢一樣嘢佢冇特別解釋啦，所以 好冇私隱喎。 咁可能佢又係概念嘢啫。 概念嘢。 啲通常概念嘢唔喺嗰啲動作片嗰先有。 所以佢咪去佢屋企懲罰佢咯。佢都冇錯啊，去佢屋企懲罰佢啊。但係即係佢點懲罰佢咧？唔知係閂埋門自己諗掂佢咯。 笠住個頭啊！ 好啊， 佢话派对派对 band 去佢屋企夹 band， 咁啊俾佢感受下嗰种超大声量嘅影响。 嗱，夹 band 嘅人咧就会明白咧一个道理，就系咧夹 band 嘅人好中意斗大声嘅。 嗯， 你知唔知道咧？喺 band 房入边啊，基本上你每一个位置嗱，你 bass 啦、吉他啦、钢琴啦，每个都希望自己好出，因为咧大家都想听到自己嘅演奏。 嗯， 永远咧喺band 房入边咧，你都系。一路只會吞大嘅咋，你唔會吞得細嘅、 嗯。 因為我以往嘅經驗就係我同啲 friend 去玩啊，去夾 band 啊，哇係嘈到你唔想夾嘅，玩到咁上下，平衡唔到啊。第一最初學嗰啲啱啱新進嘅 band 友咁樣啦，即係唔係好識嘅點樣吞聲啊，成成咧，你係永遠淨係想聽自己咯，唔係好想聽隔離個 bass， 咁你就會扭爆咯，扭到盡咧你都覺得唔夠嘅。係、啊，所以咧夾 band 嘅人咧都係好大聲嘅，真係。 咁即係其實佢係夾緊自己 EQ 嘅咯。係、 你可以咁講，個 EQ 唔係扭個機，係自己啊。 自己。自己个机 系啦， 好咁呢个系第一个惩罚， 系啦，咁啊第二样啦就是、 人哋夹 band 啫，又唔系色情嘅， 系啦，唔好睇咁多日本嗰啲片啦。啊，第二个啦就系、是、对于一啲排队打尖嘅人咧，佢话佢可以咧派一队人啦，去到无论佢之后去任何地方排队，即系譬如佢好口渴、好想饮嘢啦，或者好急、好想去厕所，佢都有永远排唔完嘅队。即系佢去到边，佢想打尖嘅话咧，之后佢去任何地方，佢想打尖嘅话，佢都会排一大堆人喺墙前面阻住佢。 哇，好嘥人力啊，物力啊，我要搏佢、啊，啊、我点知佢几时急？或者几时要饮嘢？ 我反而觉得如果呢个概念系成立啦，入急咧。应该是辛苦啲，因为应该罚佢急嘅时候咧，唔俾佢排，即系或者前面要排好多人，因为饮嘢其实好简单啫嘛。 系啊，佢可以忍噶嘛， 你忍到噶嘛。但系有时薯薯你忍唔到咧，唔好讲便便，你薯薯都忍唔到噶。你去到咁上下，你行唔到路噶啦嘛。我觉得忍即系唔俾佢厕所咧，应该系我觉得有意义多啲。 但真系好嘥人力物力。 系啊， 都唔系嘅，或者咁讲啦。如果现实中咧，你真系冇办法去嘥人力物力咁样去要惩罚佢嘅话咧，或者可以稍微讲就系、是、啊，如果佢打系一个成日打尖嘅人，可能佢去到任何地方咧，唔知点解都系会有好多人喺佢前边，每一次佢都要排好耐队，即系俾佢感受下排，应该系要排队嘅。 嗯，其实我谂佢系知嘅。如果唔係，佢唔會再打尖啦。佢梗係知啦，只不過想再俾佢感受一多次。但係其實我覺得冇用噶，因為我覺得佢哋已經即係如果佢哋真係會打尖嘅人咧，佢哋其實就係每一次都習慣咗咯。你就算你頂住佢一次半次，佢下一次佢咪又再去打尖咯。 係噶係噶， 係啊，佢唔會打尖，佢只會覺得自己黑仔啊，前面好多人頂住自己啊，今次咁嘅啫。佢覺得下次就唔係咁黑仔噶啦。 係咁啊，呢一樣嘢係即係大家都覺得唔好啦，咁不過即係希望啦，即係大家誒，咁你又等咁耐時間，我又等咁耐時間，咁點解即係互相一樣一啲咧？ 喂，不過你講起呢個咧，我都想即係借少時間咧推介一本書，我以前睇過噶啦，我唔記得我冇介紹過一本書叫做四十个死后的生活， 嗯， 我有冇讲过呢、這个？ 唔记得 系啦。呢本书咧，其实几有趣，就系讲嗰啲人咧，即系会幻想个作家就幻想究竟每个人死后嘅生活系点、嗯。其中一个故事咧，就系佢重复做生前所有嘅动作， 嗯、 例如咩咧？可能好似思培咁话，哇！呢啲人咧成日打尖嘅，哦，咁你死后可能系你有23,706个小时系 non stop 不停咁做打尖嘅动作咯。 哦，啊，呢个都有喎、 哦，落地狱啲 friend 系啦系啦系啦，即系你勾你筋就不停勾你筋咁样咯，好、恐怖嘅。 系，咁即系系咯，我觉得即系你有时唔方便嘅时候，即系你或者你打咗尖未排攞住人着数嘅时候咧，咁可能有机会下一次你又会轮到自己嘅啫咁样。咁我跟住讲啦，就系、是、有啲人咧系手机中毒嘅，唔知你有冇试过见到啲人咧太过沉迷玩手机咧，有时会挡住人哋落车啦，或者行路会撞到人噶。咦，冇试过喎， 冇喎、啊， 真系噶， 好似 即系有啲人成日咧耷低， 因为我见啲人通常都匿埋咗先，即系定咗先玩嘅。 系 啊，但我见到有啲人行路都一路睇住手机噶、啊。 佢会，但系佢会慢啲，是不是你会避到佢咯。 唔知系咪因为有时我都系，所以我冇睇到人，因为我成日耷低头揿紧电话，哎，冇睇到咯，咁样。 系，即系其实咧呢啲人就有时咧，其实自己匿埋一角系冇问题嘅。不过咧个图画当中咧就讲到啦，啊呢啲人有时咧佢会卡住喺一啲人哋常用嘅一啲公共嘅通道嗰度啦。咁佢个情绪方法咧就系、是、啊，不如摄一部跑步机。跑步機俾佢哋，咁咧就等佢行到夠行，亦都行唔到去佢想去嘅地方。其實咧，佢冇留意地下啊嘛，咁其實佢係一路咁喺原地行緊。 嗱，反而我自己咧，而家咧坐地鐵或者去火車咁樣啦，我好多時就算好遠嘅站咧，我都未必坐噶。我唔知道大家選擇坐定企啦， 梗係坐啦。 你 我俾得錢， 你會選擇坐嘅。我而家真係好少坐啦。嗱、 啊， 巴士我就坐嘅，但係點解地鐵我唔坐咧？因為我試過見識過好多爭位坐啊。如果即系撞人落地下又有啊，直情系即系撞黑黐到你好埋又有啊，咁我就觉得唔想同人争啦，不如我企啦。有位我都唔多坐，有时我可能葵芳站去到九龙塘站咧，我全程都系企咯。 我又唔会去到冲埋抢位坐，我觉得呢啲好核突。 你梗系唔会啦，但有啲真系会撞你噶嘛， 系啊，俾人影到核突。 系啊 ，rugby 咁咯，榄球咁 啊。系啊，即系我会即系嗰扎位直情系有好多位喺度嘅，咁我咪斯斯然行过去坐咯。咁、如果我见到啲人冲过去嘅话，我秒佢。咁我覺得如果我調轉我係我衝過去，我都會秒翻自己，所以我唔會衝過去，即係衝過去嗰、那個。但係我估啊，師培嗰啲因為全部都係漫畫世界嘅，所以就誇張形式就講個懲罰係點。咁現實生活上面梗係唔得啦，即係俾大家笑一下。 係啊，係咯、啊，一百個人同你打尖，你幾難啦、 啊？係啊，係啊，係啊。我原本仲走去諗緊啊，現實世界真係唔可行，即係我仲好認真去諗。 但係之前咧喺日本咧有一個嘅電視節目，佢就係咧做一啲實驗嘅。你知道日本好興做實驗㗎。佢有一個實驗，我覺得幾好笑嘅，就係講話咧，啲人好中意食煙食煙啊嘛，咁匿喺嗰個嘅玻璃房入邊就叫食煙間咁樣啦。佢就揾咗一百個人咧，衝入去一齊食煙咯。即系嗱，间房入边其实间玻璃瞓得两个人喺度食紧烟嘅，好舒服咁样食烟啊！突然间嘣一声冲咗八个人入去，然之后系咁食烟，系咁食烟咧，嘣一声走咯。佢就俾佢感受下究竟喺间烟房入边，全部人食烟啦，你舒唔舒服啊？就希望可以令到有啲人咧可能會反省，就會覺得係我係食煙者，咁我應該唔好令到一啲唔食煙嘅人受害。你諗下食煙嘅人幫幾咁多個濃煙籠罩住，佢都辛苦。咁唔食煙嘅人坐喺個食煙嘅人隔離有幾辛苦咧？咁大家就要諗下咯。 係啊。 你我情人運已早注定，愛到連情話我都無聲。照无反应，你亦会由得我做背景。我不懂煽情，竟得你和应，一起当冷静，这种有型激情。 豪有呢一首曲线型恋情。 逢星期六下昼四点到六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魔莉、的神、诗培。 寻常事，认真做。 喂，师培， 系， 喂，你系咪有啊？快速有个好嘅嘢同我哋讲啊！我俾三十秒你啊！ 咁啊，有好有唔好啦。原来咧，日本人咧，其实你好少突然之间见到佢起身让座嘅，因为咧，我哋让座系好好啦，但系其实佢哋咧就觉得啊，如果我突然间让座呢个行为，可能会伤害到人哋嘅自尊心。哎呀，原来我咁老啦，我要人哋让座，或者我系弱者呢种负面嘅手法嘅想法啦，佢就唔想嘅。所以通常咧，佢哋让座咧，会一系好快咁扮自己就嚟要落车，行到去个车门嘅位置让座啦，或者系佢会行出个车厢再行翻入嚟。 啱嘅，都系公德心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昼四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葵涌村发生伦常命案，一名母亲怀疑勒死21岁相信是智障的儿子。警方拘捕46岁的母亲，她曾经企图自杀，手部受伤留医。警方说涉案家庭没有家暴记录，未有证据显示死者生前曾经被人落药迷魂，正是调查行凶动机。警方凌晨三点几接报说有人晕倒受伤，救护员到场之后发现有人死亡。警方说初步调查相信死者是被勒死，凶器可能是以垃圾胶袋或者箭台布制成的绳状物品。警方说案发的时候一家五口都在单位内，要调查有没有目击者。消息说本港今日新增大约7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荔枝角收押所一名在囚人士初步确诊新型肺炎，正在医院接受治疗。惩教署说一名54岁男子上个月21号被法院判处还押到小榄精神病治疗中心，院所按既定机制将他隔离，期间他和另外一名新收纳在囚人士被隔离在同一囚室。两人没有接触其他在囚人士，一直有量体温，体温正常。直到昨日他应讯之后转送到荔枝角收押所，抵达之后发现他不舒服和发烧，随即将他送院，直到今朝早获通知初步确诊。和他同囚一室的人士没有病征，正在隔离。惩教署安排有密切接触的人员和在囚人士进行测试，并且进行彻底清洁消毒。东京奥组委透露，又有一名工作人员确诊感染新型肺炎，成为东京奥组委第四位感染员工。东京奥组委表示，这名30多岁的男性员工自7月7号之后一直居家办公，近两个月时间之内没有去过位于东京东部晴海的奥组委办公大楼。声明说奥组委将会继续和相关部门合作，采取必要措施防止病毒感染。东京奥组委4月底首次有员工确诊，8月初又连续有两人被查出感染。日本海上保安厅表示，由于天气恶劣，决定暂停搜索日前在风暴期间翻沉货船的失踪船员。再有43名船员和近6000只牛的货船，星期三在风暴美沙克吹袭期间在奄美大岛对开发出求救信号，海上保安厅派船、飞机和潜水员搜索，至今救起3人。当局说由于另一股风暴海神逼近，导致天气恶劣，搜救工作中午开始暂停，等到天气改善的时候会恢复。 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轻微至和缓东南风。展望随后几日有几阵骤雨和雷暴。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 70%。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首先讲返啲隧道嘅情况，红隧港的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排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都系有车龙㗎，龙尾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排到马会大楼，慢线落班仔暂时正常。红隧嘅九龙入口啦，就系收费广场对开一段车多。咁不过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落尖沙咀亦都有车龙，龙尾排到学园街。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都是车多，窝打路道翻沙田龙尾排到浸会桥面，龙翔道去狮隧车龙排到天马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跟住睇翻啲路面情况，喺九龙区大埔道去旺角方向近美河流一段车多，龙尾排到石硖尾水库。太子道东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系慢车，龙尾排到过去御港湾。亚皆老街咧去大角咀方向近洗衣街一段亦都车多，龙尾窝打路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亦都车多，龙尾排到果栏。另外再提提你啦，因为龙翔道近彩虹村有道路工程，现时清水湾道去坪石方向龙尾仍然排到飞鹅山道，新清水湾道去坪石方向啦，龙尾亦都排到翠雅花园，观塘道去龙翔道嘅车龙就去到德宝花园，经过请你特别留意。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葵涌道上城墙道观塘同埋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去屯门。好，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为医护人员打气。 我是 Simon， 各位香港的医护人员，这段时间真是辛苦了你们，好多谢好多谢你们为香港人的付出，我们都会做好本分。 Stay home，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我是曾浩辉医生，为及早切断2019冠状病毒病在社区的传播链，令市民生活恢复正常。政府在9月1日起推行普及社区检测计划，为期最多14日。市民现在可以在网上预约，选择日期、时间和社区检测中心，又有医护训练的人员采集样本，如结果呈阳性，卫生署会联络跟进。为了自己和家人健康，请尽快上 communitytest.gov.hk 预约啦。 逢星期六下午四至六，香港电台第二台，摩莉、迪神、思培，寻常事，认真做。 Saturday Game On。 今日星期到的神出题啦， 系 系啦，喂，但系读翻少少先，因为头先咧有听众喺我哋嘅社交平台上面都讲啊，哇，佢都遇过啊 ，Paul 佢就话咧，佢都遇过啊，就系咧有个女士啊，即系落大雨嘅时候啊，跟住咧就喺呢一个嘅巴士上面啊，就喺度督住电话咁样落车啊，佢就觉得好猛啊，即系有啲唔开心啦，应该都系系啦，咁啊，所以即系搭车嘅时候就真系都要自己留意一下嘅，即系个车厢唔系得你一个嘛，始终都有啲公德心啦，咁啊，今日呢一个嘅 Saturday Game On 咧，除咗阿莫莉喺我面前之外咧，电话旁边都有师培喺度嘅。 师培， 系啊。 喂，你预 靠你啦，莫莉。 你预着我呢个咧，完全咧又唔识反应啊，又乜都唔咩，即系乜都唔。 咁你唔好咁讲，上个礼拜我哋通力合作啊。 诶，上个礼拜嗰个直情被师培 fix 咗啦。 系咯。 我根本上用我，我要再讲多 句。相信呢世人都唔会用。 系咯。唔系嗰嚿嘢，净系嗰啲听众话唔知咩嚟嘅。 冇人知啦。 系啊。 搞咩啊？咁样 新嘢咯。 喂，嗱，今日咧 ，Dixon 出题俾你哋两个估啊嘛，你两姊妹咧就要即系通力合作啦。 好。 咁但系咧，今日我少少转咗新玩法啦。 系。 转咗新玩法就系咩咧？继续会有三个 level 俾大家，去到第三个 level 咧，今日莫莉可以为阿师培咧一齐就摸住呢个物件，即系解读话俾大家听，你摸到嗰件物件系点，你可以形容一下。 好啊好啊。 咁但系头两个 level 咧，我只有是非题嘅啫。 嗯。 而你哋每人每一个 level 咧，可以问五条问题。 嗯。 换句话说 ，level one 开始嘅时候，你哋有十个问题，莫莉有五个，师培有五个，只有是非题。哦、OK。 好。 Game on, level one. 好啦，十个问题应该好好睇噶啦。首先啲十个问题咧，我就劝大家收窄咗个范围先。 嗯， 好，可以问问题啦。 好， 师培先啦。 好，首先喺边度会用嘅？是非题啊， 系啊，是非题啊，师培知唔知非题啊？Yes no， 错你添， 系啊， 系啊。佢系 唔系你错到嘅？因为我真系争啲想答。 哎呀， 系啦、哎，好是非题。 佢系喺室内用嘅。 冇错， 嗯， 系 佢系， 唔系，但系等先，嗱呢条唔关事噶，唔关事噶， 呢条唔关事， 系 ，OK， 嗱我惊好似师培咁 fit 我哋，嗱、 哦、 我想问一下，真系室内噶嘛？佢唔会突然间又话， 真系 转个头， 真系 室 内 都用， 真系室内嘅，真系室内嘅， 只系室内用， 系， 你唔可以用个纸系咯，但系呢件物件用喺入边就系室内用咯， 嗯， 系啦 ，OK， 咁 个人物品定摆设嚟噶？ 两样都是喂，是非题啊！ 你话去定唔去啦？ 咁我点答你系定系？ 唔系你话第一系，第二唔系咁样啦。最无赖嘅我系 嗱，你两个各自就用咗一条啦。仲有咩问题，师培？ 通常系大个先用嘅。 大个先用系、 嗯。哎呀，你应该问大个成点啊嘛？ 你系咪想问大个成点啊？嗱，咁你俾年龄层，我答你是非嘅啫。 O.K. 四十五岁以上， 唔系 三十五岁以上， 四十五岁以上啊？你话 系？ 四十五岁以上系， 三十五岁以上 系， 二十五岁以上 系。你剩翻一个问题咋？你剩翻一个问題，喂，你头先问咗嗰三条是非题咯？ 吓、啊，当一条喎、 啊？咩当一条啊？ 做咩唔早同我 讲？你又唔早啲问人哋？嗱，你仲有一条啊？师培有三条问题，师培好好把握啦。好是非题好好使啊，其实好好玩添，睇你点问啦、啊。 唔系啊，但你唔縮窄个范围，我哋根本上嗰啲是非题系废。 所以头先我已经提你哋啦， 就系话室内 十条问题就系你哋要开始縮窄范围啦，唔好嘥室内。 Okay, 有年龄嗱，头先咪先，组织下先，唔好咁心急住室内啦。你哋讲咗室内啦，然后有年龄层限制啦， 嗯、 即系你三十岁，头先廿五岁以上都系用得噶嘛。 嗯， 室内用，然后系咪摆设？我都可以话系。 嗯， 系啦。 $100楼上嘅，如果要买嘅话，建议 我俾个 tips 呢件物件咧，你买贵啊，好多又得，几百蚊又得，你自制都得，都系咁嘅功能嘅，自制都得咁嘅功能。 唔系啊，我上个星期带翻嚟嗰啲， 点解我唔可以俾太速咧？因为我呢一摸咧，佢应该会估到噶啦。 哦，我问一个问题啊， 系你得翻个问题啫嘛。 系啊，普通人常唔常用嘅？ 常用，普通人都会用。 常用到的意思是 吓、 啊，常用到的意思是啊， 系咯， 好紧急的时候咯，即系好难答我呢个问题，即系啦，即系你系咪平啊？俾系咪好需要一定要有佢咧？唔一定，但系冇咗佢咧，可能对你会有少少麻烦。俾多一个好大嘅 tips， 师培唔啱用，莫莉啱用， 吓、啊。 吓！ 哇，好大嘅贴杀！嗱，师培你做两个问题， 你即系话我老啦。 莫莉一个问题都冇啦， 上咗年纪咧，即系话。 师培可以问， 你唔好回避我问题啊！你而家系咪即系我上咗年纪啊？ 唔系， 呢嚿嘢系有一定 两年， 呢嚿嘢系有一定年纪先用得咯，真系。 师培揸我两年啫嘛。 系，唔系咁你大家一个十六岁，一个十八岁，好难讲啦。 即系话系女仔先用嘅？ 唔系， 佢唔系啊，就系我用你唔用啊。 师培仲有一个问题。 吓、啊！但系就算系女仔都会一个用一个唔用，好奇怪、啊。 唔系，如果系咁嘅话，咪即系从住性格方面嘅嘢咯。 系啦，嗱，莫莉啱嘅，你应该谂下乜嘢系莫莉同你有分别啊？ 我有车你冇咯。 系啊， 我叻你咁多。 啱啊！你又 识 车牌，你又 识 揸 车 喎， 咁都入到，好嘢！唉， 唔系学历上师培系叻好多嘅，调翻转。 但师培冇咁攻击你嘛 ？OK 噶 ，OK 嘅。 嗱，咁啊，师培仲有一个问题啦，要 level two 啦。 OK， 呢一样嘢系手板咁大嘅， 系。好啦 ，Level Two 回一回气，嗱谂一谂啦，你有十零秒时间谂谂，究竟仲想问啲咩问题？ Game on， Level Two， 边个想问先？ 其实都已经冇嘢问啦，因为你缩到，我哋根本上就你都冇俾个范围，我哋就算问咩都好都系废嘅。 呀，呢个嗱，好啦，我俾多一个 tips 啦。莫莉头先咧系讲啱咗个方向嘅， 哦，即系车入面用嘅， 系即系因为车入面其实唔多嘢噶嘛， 系 咁，所以点解我会话呢个产品你等阵摸咧，其实你会好快估到噶啦。 哦，但系思培啊，佢头先有冇讲话男女都用，定系就系女仔用啊？ 佢好似冇讲，净系女仔用嘅。 哦，唔系，我冇讲，你冇问。 喂，嗱，呢条唔关事噶。 你哋冇问，嗱、 哦， 你而家问，你 冇 问，你哋系想问 yes no question， 就系男同女分别。 我觉得咧唔似啊。 其 实 系唔分啦，你可以唔问，我觉得唔系。 我觉得唔问啊，系咯，因为而家有好多嘢男仔喺车上面用嘅，女仔都会用。女仔车上面用嘅嘢，男仔咁阉尖，佢哋锡车锡到癫嘅。所以根本上就可能他们就算不帮自己抹身不帮自己抹面都好都帮个车抹身抹面。所以我觉得不关事。是啊。 我想的是车里面用还是车出面用。 我觉得是里面。为 什么你们不。 因为车出面通常都是大狗物。 不是 不是，我师傅是不是想问车里面用还是车外面用。 你做咩逼我哋问啫？ 唔系咁，师傅想问啊嘛，咁时间有限嘛。头先佢话哦，我系咪应该问嘛？你系咪想问？ 佢同我讨论紧啫嘛。 嗱，你问问。 阿莫，你觉得想唔想问啊？ 你决定啦， 唔系嘥咗。 我嗰度仲有一条嘅。 里边用咯，其实根本上就 唔系。你哋而家重新有五条啊，每人 系噶， 系啊。 切，我以为得翻一条啊。 Level one 有十条 ，Level two 有十条。 OK， OK， Dixon， 我想问呢一样嘢系咪喺车里边用嘅？ 浪费。浪费晒啊你！我阴你啊，踢踏踏！ 头先我就系同你讲，我话车出面用嘅好少可噶啦， 唔系 手掌咁大。 而系你记唔记得头先 level one 嘅时候，师培问咗个问题：室内定室外用？ 系室内用， 咁系室内用噶嘛？咁你车里面啊？ 系喎， 系咪啊？ 紧要啊！ 浪费，你有四个问题，咁你有几多问题？ 喺车嘅司机座椅上用嘅，定司机座椅后用嘅？ 通常摆司机前面嘅， 系咪好 少买？系啊， 好， 系熟车多啲。 办咩事啊？系人都谂到呢条问题。 我系答你 yes no 喎，咁你系想问前定问后啊？即系你问系唔系摆前定系唔系摆后啊？系摆前嘅。 嗯。 咁车前边唔系好多嘢啫，因为嗰啲香薰。 佢话紧急用、啊，我要个香薰嚟做咩咧？紧急嘅话， 可能你 吸、啊， 唔系可能你臭会晕咧，咪闻香薰咯。 你架车搞咩搞到臭到会晕？ 我点知你？好啦，你每人有三条，系 呢一个系实用嘢定系把鬼？ 好实用， 头先咪讲咗咯。 你知咩把鬼啊，师傅？啱啱你都问题。 唔系啊，佢头先话系装饰。 我 问 咗嘛， 头 五条 系啊，实用噶。 是咩？ 是啊，我问佢装饰定实用，跟住佢话实用，但系都会装饰嘛。啊，唔系，我问个人用、啊， 唔紧要啦，你用咗啦。总之资料已经收集啦。阿莫就有三条，你有两条。 嗯， 仲有咩啊？ 吸喺块玻璃定系摆喺系咪摆喺嗰个叫咩啊？喂，胎盘上面嗰个叫咩啊？ 咩啊？即系你讲窗同埋胎盘中间嗰个 系啊系啊系啊，即系、啊、譬如摆啲嘢喺上面嗰啲嘅， 系 摆嗰度用嘅， 系 OK。不是吸在玻璃用的嘛，意思是 我这个不是。 嗯。哦，即是两样都有啦。哦，这样 fix 它嘛，师傅。 啊。 我得回一条问题，本来有三条。 走啊你。 你问了两条 yes no 啦，你得回一条咋，你各自有一条啊，乖乖地想清楚。 我 想 是不是那些防滑垫啊， 我觉得是那些吸盘啊，按电话那些啊，即是按住电话那些啊。 我会不会是电子那些 我见人哋架车啦，喺我自己望车， 嗯嗯， 就系本身吸住个窗，吸住玻璃，跟住之后你放个电话落去咧，佢就会电子收窄你嗰、那个那个阔度，跟住就夹实咗你个电话，即系电话支架。 咪就系嗰个咯，咪话吸电话嗰个嘢咯，咪就系个支架咯。 应该有好多种嘅，应该系电话支架啱唔啱啊？迪神， 你系问 yes 定 no 啊嘛？no， 直情问你啱定唔啱啊 ？no， 好啦，师傅用晒啦，莫莉得翻你有一个问题啦。 好，你话紧急嘅情况系生命意外嘅紧急，系咪？ 生命以外嘅紧急都可以咁讲，系生命以外嘅。 哦，即系 唔会影响你生命啦，嗰嚿嘢唔会同你生命 有关系。唔系，我意思即系唔系有交通意外嘅时候，即系一啲危急嘅时候先用嘅。 危急嘅时候要用，但系交通意外就用唔着。 唔系交通意外嘅危急啊嘛，我意思 系啦，唔系交通意外嘅危急。 即系譬如突然间我可能哇，我急小便就有用啦，即系呢啲嘅危急系咪？你嘅意思 系？你系啦，你急小便有用，你急大便都好有用，系啊， 系环保袋咁出 嚟。嗱，以上嘅问题问晒，而家俾一首歌时间你哋谂一谂啊，等一阵翻嚟咧，莫莉可以摸啊，系乜嘢啦？ 地上有裂痕，长街很敏感，东东铁石并无丁点痛心，云雾太深，摩天都市连亮灯也很暗，抹杀仅有的方向感。大厦正下沉，花将再生，就像拒绝灭亡，生命力强人同绽放斗缤纷，越过黑夜走更近，自身心中清脆树林，沿途有你的足印，任事情再坏，珍惜这片原始心态，天高地厚小火种没蔓延，必无限放大，什么千余晒，寻觅同伴笑着去挨，绵羊躲开猛兽，万物就这么分好与大，任问题再大，看守这片原始生态，人群爱水亦静，天空亦静，完美最初没有染，没有报仇讨债，可以吧？带着这颗心，明日已是花花新世界。着岁月漫长，虚度亦无憾，平静对抗凶狠，受过冲动的教训，那天清风吹散密云，同行有更多足印，任事情再坏，珍惜这片原始心态，天高地厚小火种没蔓延，必无限千余晒，寻觅同伴笑着去挨，绵羊躲开猛兽，万物就这么分好与大，任问题再大，看守这片原始心态，人群爱水亦静，天空亦静，完美的境界，回归一生最初，没有污染，没有着这颗心，来吧退后，环抱大世界。混乱下 用，求救助亦无门，神继续旁观，仍是这样过，我要在我心开满花，无人可以管，所以继续游玩。哦哦，任坏人再坏，看守这片原始心态，围墙外守候着，好好活着，人终死不快，回归一生最初，没有压杀，没有变成反派，宽恕吧，带着这颗心，明日已是花花新世界，当看离了炎凉世态，从心态上找寻宁静天涯。 吴业坤，原始心态。 Game on, level three. 好啦，喂，时间唔系好多啫，咁啊， 好紧张啊，我想即刻摸啊， 系啦，系咪好想摸下佢啦？嗱，听下啲声啦， 哇，几嚿嘢，仲有啲铁声噶，系啊， 系咪车 cam 啊？ 我有谂过嘅， 嗯， 即系佢自己喺架车度拍出嚟， 系啊，对于咁镜石嘢嘅我，会唔会将个车 cam 俾你咁熬法咧？ 嗱，大师陪你谂过，如果个车 cam 佢换个新嘅，咁佢咪会咁熬咯？ 即系呢个旧嘅， 系 好了解我， 可以摸得啦，系咪？ 摸得摸得，随便摸。 好， 系啦，应该睇唔到入边噶啦。 我打侧嚟睇， 打侧你摸下。 嗱，佢一嚿长方形嘅嘢嚟嘅，哇，喂，佢咧一个长方形嘅嘢咧，有一边咧系平滑嘅。佢嗰个长方形咧，好似嗰啲咧，叫咩手指饼嘅物体啊？但系一边就扁啲，就系似系摆落去平滑嘅地方，上面咧就圆圆地椭圆形嘅，而且咧仲有一个咧好似嗰啲盖咁咧，可以拉开佢噶，即系可以推开佢嘅，好似一啲扇叶咁样嘅。 咁奇怪？ 系啊， 系咪室内风扇啊？但系冇理由啊，室内有 唔系噶？佢真系一个手指饼，即系嗰只叫咩咧？有一只手指酥饼咧，知边只啊？细个嘅时候咧，幼稚园咧，嗰啲 可以点朱古力嗰啲啊？ 英格兰嗰啲啊？ 系啊，英格兰嗰啲啊？ 哦， 即系我哋人嘅两只手指咁长嘅手指饼啊？ 唔系苏格兰，好苏格兰定英格兰？ 即系总之外国嗰啲啦，好中意食嘅。 红色间条咪间格仔嗰只啊？佢讲紧。 又或者咧，上面染糖嘅黄色包装纸嗰个。成包 食过饮糖嗰只添， 唔系啊，上面已经有糖嗰只啊， 牛油曲奇嗰啲， 我摸完都唔知系咩喎呢？ 哎呀，哇，好惊啊！你知唔知我咧？我攞呢件产品翻嚟嘅时候咧，我系好惊啊！摸一摸一讲就知啊，因为揸车人士嘅佢咧，佢好似冇嘅，我记得佢车头，我唔记得咗，好似印象冇嘅， 系。 但系呢样嘢咧，对于揸车人士系一个求救嚟嘅，系一个又利人利己嘅嘢啦， 啊。 而佢嘅份量又真係唔係太大个嘅。咁、但係我呢一隻呢係因为有两用嘅。即係两用嘅意思係佢除咗 A 嘅功能之外啦，佢仲有 B 嘅另一个功能嘅。 我觉得似係灯嚟嘅。 我想问使乜用电㗎？ 唔使。即刻打消咗冇啱啱个问题。係灯嚟嘅唔使用电嘅。 因为呢通常如果紧急嘅时候呢咁你攞嚟做灯呢係好㗎嘛。 係呀咪即係你哋两个都系㗎，你哋是第一个都系成日做灯 㗎。我出名灯添。哇，我好想直情攞出嚟望添啊而家。 嗱不如我而家就剩返少少时间俾你拎出嚟望啦，话点都要开股囉。 吓真係㗎，拎出嚟都。 哇咁鲜色嘅。 因为我好鍾意红色嘅，所以我买呢个产品都系红色嘅。 咩呀、 咩嚟噶？香薰嗰啲啊？ 攞嚟照镜啊？ 唔系， 唔系照镜啊？ 唔系照镜。佢有一啲嘅碎片，但系因为太琐碎啦，我唔可以拎出嚟啊。佢仲有一个叫做少少嘅散件系黐上去嘅，但系呢嚿嘢其实拎出嚟咧，如果揸车人士一睇咧，大约知系咩嚟噶啦。 嗱，佢有咩 香嗰啲啊？ 後面嗰一格咧，其實就擺香薰嘅，即係其實你當我估唔到，我照講啦。呢、這個咧，你阿莫見面都前面係鏡啦，一嚟你可以當係鏡啦，前面；二嚟咧佢係磁石貼，你可以將你嘅電話號碼貼喺上面 哦，咁真係有用啊！ 所以我話揸車人士係啊， 係啊，就會黏張紙喺度就話哦，唔好意思，如果阻住你就打呢個電話啦。係 啦，冇錯啦。 而家就咁樣黏喺度，咁如果真係有用嘅時候就咁樣就擺喺度。 係 啦。咁因為佢點解我頭先話有塊線嘅物體有個蓋咧，就係、是、因為因為唔係下下廿四小時你都想攞個電話俾人睇啊嘛，驚死人哋唔會玩你電話咩？咁如果唔需要用嘅時候，又知道唔會阻住人嘅時候，就冚翻埋佢就可以冚住自己電話啦。 冇錯啦。咁、哦、而喺後面咧，阿莫仲揭到後面仲有個頁嘅喎，咩嚟咧？其實佢咧，我呢一隻咧，佢原裝咧有一個嘅淚心咁嘅樣啦、啊，一條香精。就是你可以成條香精擺落去嘅，咁、啊、你見到有啲疏窿位置咧，其實係散啲香精味出嚟。 哦、啊，你應該唔要啦，俾我。 我要㗎呢、這個。 我要、 啊。我等下先會拆出嚟㗎。 唔係，咁我答唔啱啊嘛，咁應該送俾 我。我下次送俾你啦嘛。 貴奴。 我下次送俾你，我真係好中意紅色 㗎。我好中意。 你我嗌你啊，唔該俾翻我。因為咧呢一個嘅產品， 不如咁俾師培 啦。冇啦，我真係中意你。但係因為咧呢一個嘅產品，頭先我真係講係冇錯嘅，佢急需好。迫切嘅话咧，你系真系需要佢嘅。咁但系点解话利己利人咧？唔好揸车嘅朋友就唔知啦。嗱、嗯，可能利己就系如果你有咩事阻住人，人哋打俾你啦。咁、嗯、利人就系你阻住人，人哋打俾你，起码人哋走得到嘛。咁所以咧，呢、這、一个今日的神带翻嚟嘅咧，就系一个写自己电话号码车头嘅神器啦。 九聚集，任何人组织或参与，甚至进行暴力冲击，都系属于违法。警方会迅速果断执法，适时拘捕，绝不手软。天气方面，骤雨正系影响南海北部同广东沿岸。喺下昼四点，超强台风海神集结喺鹿儿岛以南大约7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6公里，大致移向琉球群岛至日本九州。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轻微至和缓东南风。展望随后几日有几阵骤雨同雷暴。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首先有一个火警的封路，受到火警影响，现时所有车辆都不可以由筲箕湾东起道进入东大街。今次受到火警影响，所有车辆不可以由筲箕湾的东起道转入去东大街。在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排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管道出口，慢线落湾仔暂时正常。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落尖沙咀仍然都是车多，龙尾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暂时正常。将军澳隧道来回方向都是挤塞的，将军澳入口车龙排到电话机楼，蓝田入口那边车龙排到丽港城。路面情况在九龙区太子道东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车多，龙尾油站亚吉路街去大角咀近弥敦道一段亦都是车多，龙尾排到窝打路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果栏。咁另外咧，受到龙翔道近彩虹村嘅道路工程影响，现时清水湾道落平石车龙排到彩云村，新清水湾道去平石方向龙尾过咗顺利村，观塘道去龙翔道方向车龙排到定富街，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另外要特别留意嘅系安全车速位置有葵涌道上呈祥道翻观塘，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去屯门。驾驶人士留意啦，今晚嘅日落时间系傍晚嘅6:36，听朝嘅日出时间系朝早嘅6:08。依照法例规定，在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路面车来车往，交通繁忙，切记保持忍让，那就路路平安啦。好啦，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全力支持玩玩星期天，好想同你 share。 今个星期的题目是一件慌张的事情。 有一天放学之后，我回到家，妹妹不在客厅玩紧嘢，喺房瞓觉，我觉得好奇怪，嗌佢，但系佢唔回应我，我发现佢发高烧，我好惊。 逢星期日早上八点至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蔡经文、赵丽如、美美 Chan、侯家明玩玩星期天。 依家系八号风球啊！ 等我哋两兄弟同大家一齐喺海边追风龙观浪先。 哎，小心啊！ 今日下午八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生效时，一名年约25岁男子在海边观浪，被卷入海中，身受重伤。其兄长落海营救时遇溺，伤重不治。事件中仲有一名消防员受伤。 慎防贪玩之过，追风追出大祸。 逢星期六下午四至六，香港电台第二台，茉莉、Dixon、思培，寻常事，认真做。 喂，你觉得自己好潮咩？哇，你哋成班港珠咁噶？ 因为我哋就系 港珠特工队。 好，欢迎大家而家听緊嘅呢都係香港电台第二台嘅寻常事认真做，已经去到五点十分啦。咁呢其实呢就好想讲一样嘢，呢一 part 就係港珠。通常呢我讲嘢先呢就真係话你哋有福啦。 係咩又有咩福呢？ 好，请返思培出嚟先。 喂，思培。 好好笑啊。思培咧，话说咧，佢今个礼拜唔知二三，即系二三嗰啲啦，哦，好好啊，买咗蛋糕孝敬我呢个孤独老人啦。咁跟住之后咧，我就话喂， 咁 sweet 嘅咩？ 系啊，跟住好明显食唔晒啦。 唔系新买噶， 我屈佢嘅，佢真系特登新买，影咗相俾我睇。咁跟住我就话，礼拜六嘅时候等我买啲嘢翻嚟俾你食啦。咁讲，佢就话唔好啦，我哋期待你嘅新嘢。跟住结果。今日佢就做電話人， 你唔好再講呢啲咁樣嘅嘢啦。咁搞到佢以為即係煮嘅好食先得㗎。 我真係覺得煮得幾好。 嗱，你睇下咁咪病態咯。即係你每個禮拜煮我哋交下氣㗎啫。 唔系，师培嗰日出咗咩真心嘅？ 我真系觉得阿嬷煮得好食嘅。 嗱， 唔系阿嬷，首先，喂，师培，阿嬷嗰啲唔系煮啊，阿嬷嗰啲系捞啊，你明唔明啊？佢系沟得好食啊！ 你知唔知我之前有朋友讲咩啊？ 咩啊？ 我一次咧，因为我而家咪话有气炸锅嘅，跟住之后我就喂，等我下次试下炸西多士先。我网上啲人讲咧话咩？零嗰个咩脑残都识做嘅， 系 咩嗰啲叫咩零难度？ 总之你唔识煮嘢食。都能够煮得好啦， 系啦，跟住之后咧，有啲朋友咧就话：你唔好当你自己做紧节目得唔得？成日捞埋啲嘢俾迪神师陪食，你搞埋啲咁嘅嘢，我话你唔好咁样喺度搞啦。 唔系，你反而有一次你用气炸锅煮到啲好特别嘅食，我反而想试啦，因为气炸锅真系好难食嘅。 唔系，但系唔系，我想讲俾你听咧，我系过分到咧，我真系试过开咗气炸锅炸豆腐啊，因为。我要特登咧，哇！幾淡喎！ 你炸豆腐炸幾多分鐘先？好易乾 嘅 喎。 OK 嘅，入面唔乾嘅。 哦。 但我想講咧，冇味嘅，佢成包擺翻。 所以你咪就係你唔係煮嘢食咯，你平時係撈嘢食。 豆腐梗系冇味噶啦。 喂，但我想讲咧，真系脆卜卜噶，我真系做到晒。跟住咧，但系咧，我沟唔到嗰只日式嘅鲣鱼汁，因为我整咧嗰个日式嗰叫咩羊豆腐啊，定叫咩啊？ 系 即系总之叫，即系总之日式嗰个炸豆腐，跟住沟一啲水浸住佢嗰只咧， 系咪即系肉子咁样嗰啲啊？ 唔系肉子，即系佢有啲炸咗炸咗豆腐， 好似香酥咁样嗰啲嘢。 系啦，跟住有啲嗰啲叫咩鱼啊，叫茶木鱼啊。就喺上面飛下飛下嗰啲咧，跟住有啲水浸住佢嘅，咁嗰只水咧，跟住之後我試咗溝啦，哇咁難食嘅，咁自己溝溝唔到啦。 唔係喎，正常你有一啲係濃縮嘅喎，有一啲係唔係濃縮唔使溝水 喎。啊係啊，我用濃縮嗰啲咯，跟住再溝啦，但係發現唔得咯啲味，咁跟住 咁奇怪。 係啊，跟住但係炸豆腐 好奇怪咩？ 真係好脆卜卜好食喎。 諗到啦，唔好食。 行開你，因為唔係啊，講到話腦殘都識啊嘛， 係 嘛？我見佢應該唔使洗得咁，即係唔會彈到周圍都係嘛。 你咁聰明，你又有車牌。 系咯，所以我掂锅我就整到啦。点知原来啊，佢要沟盐水定唔知之后再渗啲味粉嘅。咁、结果跟住之后我就觉得好难食。最后咩？我攞嗰啲叫咩啊？千岛酱黄喺度。 咁你用嗰啲一定好好食啦。 都觉得难食。 咁你今日又玩咩咧？ 今日我想讲咧，我唔系自己自创菜式啊，我抄人啲嘢。 咁抄好啲。 抄我应该好啲嘅。 但你听完先啦，有心理准备啊！因为话说咧，印度咧咪有一只嘅捞面咪好出名嘅，其实 印尼啊嘛， 印尼， 印尼， 喂，印度同印尼，就有啲地有差距、啊。 印度有咖喱捞面都好食过啦， 但你系咪讲咖喱捞面啊？ 唔系 唔系咯，你讲印尼啊嘛？ 我讲佢个 friend 而家印尼，咁印尼咧即系有一只嘅捞面，大家都知道香港人都好出名，好中意食噶嘛。 最近有人闹添啊？ 点解啊？ 话佢嗰个味粉啊，开嗰个酱料啊，永远都系弹到新噶，点解唔可以设计好啲啊？ 系啊， 咁多年都唔变啊，点解？ 系啊，有好多人嘅烦扰，其中一样嘢就系话佢永远都弹到新啦、 啊， 又或者佢嗰个酱料咧，即系你搵铰剪剪嘅时候咧， 都系油淋淋咯， 系啊，滴到周围都系啦、 啊， 系啊，咁。 系啊， 佢好似嗰啲应声虫， 系啊， 小朋友一直喺隔篱，哇，哇， 日本啊，すごいね，咁样， 旁边嗰啲咧，仲。 咁点解呢个印尼嘅捞面啊？ 系啦，咁啊之前直情咧有运动会好大型嘅运动会嘅时候啦，咁就喺呢个印尼度举办噶嘛，咁直情系咧佢有一个嘅传媒村咧，系大家啲记者食到咧好开心， 饮饮嚟， 系啊，跟住之后系最后屘佢哋系好好地咧话个官方即系个运动会嗰个官方咧系送两箱俾佢哋做手信拎翻屋企噶， 哇咁劲啊！ 系啊，我睇过单咁嘅新闻，咁啊即系。可想而知呢一個嘅撈面咧，即係其實幾影響，唔好話全世界啦，即係起碼我哋香港啲人都好瘋魔先啦。 佢係真係如果你係呢排等錢使啊，你係好知慳識儉，已經開始去到即係冇曬錢嘅地步咧，佢真係幫到好多人。 係， 哇幾蚊啫喎， 係 幾蚊啊？ 兩三蚊咯，咪同埋我講咧。 系有啲地方系卖两蚊三蚊嘅， 系啊， 系啊，但系要揾咯，唔系间间咯。 哦，再贵啲咁样，平时系我买开好似差唔多呢个价。但我想讲，其实呢一只面咧喺印尼咧都系一样咁兴嘅。咁同埋咧，佢哋直情系有一间，即系最近年啦，系有一间开得超多分店嘅专卖呢只面，但系佢有好多漂配料，有好多唔同嘅味道去食呢只面。咁如果大家真系去印尼，可以试下个披萨味啊、BBQ 味啊、咖喱味啊，好多。 我到啦，但系咧，即系咧，我最近发现咧，即系屋企姐姐，哇，佢原来煮印尼捞面咧非常厉害， 佢哋煮得特别好食噶， 佢唔系平时我哋嘅捞面， 系点咧？ 嗱，就印尼捞面嗱，今日我拎翻嚟嗰个咧，咪系幼身嘅， 系啊， 咁佢一个 size 嘅啫嘛，佢能够煮到粗身噶。是炒的印尼捞面， 佢发酱咗咋？ 佢系煮得好好食，佢加好多咩葱丝啊、姜丝啊、萝卜丝啊嗰啲丝咧，全部切晒啦。 但系佢咪用翻呢一只嘅原料啊？ 一同一样嘅原料，然后总之你成包面系脱胎换骨啦。我话俾你听，佢煮出嚟嘅面啊，我敢讲啊，出面三十几蚊食得到。 哇！ 佢将呢两个几、三个几嘅面煮到三十几蚊咁嘅质素，我真系真心觉得叻啊！ 系我讲样嘢俾你听，我妈仲叻啊！ 点解咧？ 因为咧最初嘅时候咧，我拎翻屋企，跟住我觉得好好味，自己买咗一扎啦。咁跟住我妈，跟住之后有好似我去咗冲凉，跟住我妈自己煮嘢食，话煮面食。咁我煮呢个面，咁我以为佢识煮啦。跟住之后我出到嚟，我见到变咗汤。 咩啊？ 煮得太耐啦， 即系溶晒。 唔系啊，佢直情以为系汤面，佢唔知系捞面啊，佢浸汤啊，跟住我冲完凉出嚟。你搞乜嘢啊？呢个捞面嚟噶， 好惨啊！有时咧，你啲好好味嘅捞面咧，屋企人唔知道，佢帮你加到好多水， 咪同细个煮妈咪面一样。 咪仲要唔同？ 你细个妈咪面系渣碎食噶嘛？ 系， 但你煮出嚟食系第二个 feel 嚟噶嘛？ 系，但系我冇谂过佢个概念可以咁啊嘛。跟住我见到佢食到好开心啦。我哋搞乜嘢、啊？ 我身边有个朋友啊，喺酱油蟹高峰期啊，买咗酱油蟹翻屋企食啊，个个都赞好嘛。 佢煲熟佢食， 佢煮熟佢食。跟住话点解怪嘅，个个都话好食嘅，我煮到熟晒咯，都唔好食嘅咁 样。今次即系原来发现咧，呢一个嘅捞面或者一啲大家传统嘅概念嘅嘢，原来都可以而家做 fusion 嘢嘅，都可以有创新嘅一面嘅。而呢一个嘅印尼嘅呢个捞面啊，原来佢都打破传统。 点咧？ 最近咧喺印尼嘅一啲电子商店入面啊，有一个嘅雪糕铺，佢最近就推出咗一系列独特风味嘅雪糕，包括咧就系、是。这个捞面的雪糕跟住你睇到幅图咧，佢系直情咧，我唔知乜感觉，我觉得似娱乐啊！佢一个白色嘅鹰啦，首先个鹰系似我哋平时 似搽面嗰啲 cream 咯，极似润肤霜， 搽润肤膏嗰啲鹰啦。一打开咗个鹰之后，你见到一个白色好似斋 vanilla 样嘅vanilla 雪糕，白色雪糕 好 creamy 啦。 上面好似有啲開心果碎咁、 嗯， 但係嗰啲嘅開心果嗰啲果仁碎咧，好明顯應該雪糕入面咧，我估啊，其實唔係嚟嘅，係佢包裝入面嘅嗰啲乾葱嚟嘅，係、啦，咁啊，所以而家暫時咧，我估香港係應該係未有得賣嘅。不過我覺得一樣嘢就係、是，我一陣間咧就會創新地咧試下，我哋用呢個撈面再加雪糕。跟住之後俾的神士師培今日好彩啊，咁啊嚟唔到試呢個嘅撈面啦， 係啊，避過一劫啦， 係啦，咁啊一陣間大家可以聽到，但係都講一講一啲簡單嘢先啦， 係。 头先的神都话，成日嗰个捞面咧，好容易就会嗰、那个啲粉系啦，整到周围都系啊，咁样噶嘛。咁、另一样嘢啦，我好想话咧，我唔知道你有冇试过咧，有阵时捞嘅时候咧，都会弹到周围都系。我成日都会好矛盾，就系、是、因为一个面成唔够食噶嘛。咁跟住之后咧，我就会可能捞啲餸落去啦。啲餸如果摆落去，就阻住我捞。 啊，系啊， 跟住唔摆落去捞完个面之后咧，嗰、那个餸又冇嗰个味。 嗯， 呢个系我好矛盾嘅， 所以我分开咯。 用大啲嘅碗咪得咯， 系咯，或者用大啲嘅碗咯。 唔知啊，我硬系都觉得好阻住咯。同埋如果大啲， 你真系冇师培学识咁渊博。 但系你谂下， 佢谂到啊， 因为我睇你聪明啲啊， 系你系聪明啲嘅。但我就系、是、想讲啊，佢系聪明啲啊，但系佢咪变肥婆咯。因 为 你咁大 个 碗， 啲女孩子嗰啲冲击真系好大啊！哇，你真系已经去到咧学识讲唔过，你讲身材啊，我哋比身材。 唔系啊，我讲真嘅，因为你谂下，好大个碗咧，跟住你知嗰碗面个碌，要用个笃面去形容啦，咁细猪，你摆落个大嘅碗度，你硬系会觉得。即 好浪费啦，洗碗又麻烦。 唔系啊，你觉得唔够饱啊？因为你凝住，因为咁大碗嘅话，嗰嘢嗰嚿面又咁细笃嘅时候，你就会觉得哇，好快食。 凝取唔够多咯。 系啊，咁就会食得更加多嘅嘢咯。 通常我食呢个面系食打孖嘅， 吓、 一个真系唔够饱，你要打孖噶。 我承认我都系肥妹嚟嘅，我食个半。 整咪争几远啦？本身个面都唔系好大个，你食个半有几威水啊？ 唔系啊，一只真系唔一只唔够， 一只真系唔够食， 个半系啱啱好，食得都会有呕嘅感觉。我唔知道你有冇？ 冇， 我真系有、啊， 好狂。 系阿师培咧， 冇，我通常食半个嘅。 吓，半个 系啊，食公仔面嗰啲我都系食半个，即系啲方便面啦，啲、即食面嗰啲我都搣一半嚟食咯，分两次食。 哦， 大家都有咁样嘅身材，即系证明我好吸收。 喂，唔好记住呢啲啦，嗰啲啊节目效果嚟嘅，吓冇事嘅。 唔系啊，师培攞咁大个碗去煮半个面佢街。 咪开心 咯、啊，同埋我估师培点咧？呢一个钟头煮半个，十五分钟就 再煮半个， 唔 系，但系呢个面咧又真系嘅，你会幻想到，因为佢捞面啊，其实你捞好多种嘢都好啱，例如回锅肉啊， 例如五香肉丁啊， 但你唔覺得撈呢啲會蓋過咗佢原本嗰個味咩？ 但係你係食嗰種新鮮口感啊嘛，因為呢種面始終橫跨幾多年啊，2013、2012年已經有㗎啦嘛。咁你橫跨咗咁多年，你係會要試新嘢㗎啦。咁而佢今次你話咩 crossover 就係同一間雪糕店，咁然之後就睇下間雪嘅加雪糕效果如何。係。咁我諗我幻想下，我幻想個感覺都應該唔太難食嘅。 係。我唔知道，我覺得好難食啊，因為咧我成日覺得我雖然我個人就好中意又鹹又甜嘅，但係將一啲咁鹹嘅嘢咧擺埋落去一啲甜嘅嘢度咧，我覺得好怪。例如係咩咧？而家坊間咪賣到好貴，就係、是、海鹽雪糕嘅。係 啊 係 啊，唔好食噶，麻麻地。 我唔得噶，因為我覺得雪糕還雪糕，雲呢拿雪糕應該係甜嘅，佢衝擊咗我個口感，突然間無啦變咗鹹嘅雪糕，我接受唔到咯。 嗯， 唔係喎，但有啲人好中意薯條撈呢一個雪糕食。 呢、這個真呢、這個真係幾好食嘅。 係， 因為佢嗰種又冰又熱嘅感覺咧，又真係舒服咁，即係嘛。 舒服。 舒服咯， 你咪應該覺得美味去形容 我唔知等陣嗰個會唔會都有舒服感覺，咁但係我幻想到應該都舒服啩，咁就睇下等陣食落去嘅口感啦，因為今日始終試食嘅嗰個係我啊嘛， 係啊， 交俾你啦， 係啊，但係因為咧而家都要講講聲嘅，因為直播室咧即係我哋大家都係因為疫情關係啦，咁咧我哋都唔可以咧即係其實平時都唔可以食嘢㗎啦，而家我哋更加要注重衞生，所以咧以下落嚟嘅試食咧，我哋較早前啊就已經啊錄低咗㗎啦。 较早前录影啊， 系点样嘅咧？哇，辛苦你啊，的陈， 唔辛苦，直情有片睇下，转头上去 Facebook 睇下啦。 莫莉、的陈、师培，寻常事，认真做。 乜你觉得自己好潮咩？哇，你哋成班港珠咁噶？ 因为我哋就系 港珠特工 队。嗨， 好期待啊呢一刻。 系啊，嗱，因为咧我哋而家直播室唔可以食嘢嘛，我哋喺车度做。 冇错。 系啦，咁话说咩事咧？私人地方啊。啊，话说咧，即系师培又食唔到啦。 唔紧要嘅，我帮佢顶上。 我觉得正嘢嚟嘅，因为点解咧？ 你觉得正嘢？ 系啊，好过你食真系制成品啦。因为咧，原本我睇嗰幅图咧，个雪糕跟住上面饮啲唔知乜鬼嘛。 哦，系啊，系啊。 系啦，今次咧，即系我就呢个真材实料啲嘅。咁我就即刻咧，即系香港应该未有得食嘅。咁我即刻试一个咧真材实料版俾的神师。 我觉得可以嘅，但系我哋即系为咗咧，唔想浪费食物太多。咁我試一啖先啦。 係啦，原本咧就有一兜嘅，咁我就已經撈咗㗎啦。 但係而家不如試啲個先啦，好唔好啊？ 係啦，咁我做咩咧？而家咧就要咁啦，一個咧就係、是、印尼嘅撈面啦，撈咗㗎啦。我真係咧就攞個雪糕。 你個雪糕仲滴緊水啊！陰公用㗎啦，就快。 咩仲有啊？睇下。 因為好熱啊，天氣。 係啦，我特登揾保凍袋裝住佢㗎。嗱，我仲要咧，因為唔想你屙嘅關係，原本我尋日咧係攞雨落㗎買咗雪櫃。 因為喎，雨落反而冇咁 梗唔係啦，雨落有嗰啲益生菌，我驚你屙啊！真係、哦。 好啦，咁試下雪糕啦。 好啦，跟住呢個係雲呢喇味嚟。 O K 嘅我。 係啦，好啦。 O K 嘅。 嗱，咁話說咧，我而家就會將嗰個雪糕咧就倒落去啦。哇！大家睇下。 你唔好倒落我個身度啊！ 哇！一劈啦。 嗱，我估係唔差嘅，即係我感覺上我都覺得應該係 OK 好食嘅，咁你雲呢喇味啫嘛。 係啦，跟住但係點咧？因為原本咪有個乾葱嘅， 呢、這個先嘔， 而家先攞落去。 哇！ 你睇下，好似啲、 好似木 開心果啊， 唔係好似木糠布甸啊， 唔係啊，似開心果，即係嗰啲杏仁開心果。 你有冇諗過我其實係唔開心食你呢個嘢？ 嗱，大家睇下啦。 好啦。 好。捞埋佢， 做兄弟嘅啊，有今生啊！ 唔系，有可能真系好食咧，到时俾翻个版权我嘛。虽然而家有人已经试，即系已经嗰间 研制咗系嘛， 研制咗噶啦。 好，咪有少少似咩咧？芝士捞面咯， 系 好重芝士啊！系我食啦， 我觉得呢个应该好食嘅。 我掂唔掂得噶？你个筷子？ 全部掂得噶，新噶。你睇住我擦噶，你唔好扮嘢。哇！你食晒一啖，大家喂，你控近啲俾大家睇下个样。 好好食啊！ 真定假啊？ 真系好食啊！ 系咪噶？ 你真系要多雪糕先得，因为雪糕咧 冚过啲咸。 如果唔系你又咸又甜，呢个话咧佢系咩？生飞枝嘅杰作。 点解啊？ 又咸又甜啊嘛。 系。 我好似生飞枝咯。 哎呀，因为可能我有免疫喎，咁我即系话可以狂食啦。 可以啊。 因为咧，我细细个开始咧，我不嬲咧都系捞乱晒嚟食噶。我食食个甜嘢，跟住再食咸嘢，食完咸嘢再食甜嘢。 我而家有冰冻嘅感觉。 即系又冰又热噶。 有种热嘅感觉。 咁你有冇开心啊？ 兴奋， 兴奋要 我明白点解开心果啦。 即系师培咧好笑啊！之前 send message 同我讲咧，话礼拜六翻嚟，我等你食好嘢啊！咁佢醒目啊！今日开题封烟翻嚟啊！ 喂，唔系、 啊， 我觉得要 after taste 喎，即系回甘、啊。佢回翻嗱，我头先食落话好多食到诶 vanilla 味嘛，好 vanilla 嘛。我而家回翻嗰种印尼面出嚟。 咁其实我唔系真心嘅，问心好唔好食啊？ 其实 OK 嘅，我觉得唔系，我觉得如果咁样，我喺我幻想嘅配搭应该系难食噶嘛。但系十分入边咧，佢有七分咯。 真系噶？ 真的真系唔差喎，真系唔差。不过你剩翻一啖你自己试下。 不过你唔识食噶，咁我信唔信好咧？ 咁下次叫翻师傅嚟食啊。 咁即系今日都成功噶咯。 成功成功，我觉得你自己屋企都可以尝试一下。即系我觉得唔系福利嘅，真系唔系福利嘅。咁热天气咧，你咁样捞面咧，其实 OK。不过。加个咩干葱算啦，掉佢啦干葱。 但我想话咧，如果大家真系试嘅时候，可唔可以 hashtag 我哋？ 写翻陈陈氏同埋魔力暗黑料理系啦。 好，今日大成功，多谢。 OK， 正嘅。Ain't it fast tonight? So watch me bring the fire, set the night light. Shoes on, get up in the morning, cup of milk, let's rock and roll. Kink out, kick the drum, rolling on like a rolling stone.When I'm walking home, jump up to the top of the brown. Ding dong, call me on my phone. Nice tea and I'll get my ping pong. This is dead heavy, can't hit a baseball. I'm ready. Life is sweet as honey. Yeah, this beach shade like money. This is gold all belong. I mean to that, I'm good to go. I'm diamond, you know I glow up. Hey, so let's go. Here's I'm in the stars tonight. So watch me free. BTS 嘅 Dynamite， 转头翻嚟继续寻相思，认真做。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昼五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新增七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全部都是本地感染。呢七宗个案之中，四宗同之前的确诊个案有关联，包括两宗属于家庭群组个案，一宗是旺角维景酒店寻日的初步确诊个案，一宗是大围交通城工作的人员。至於另外三宗源頭不明的個案，兩宗透過普及社區檢測確診，包括一名60歲男子以及一名菲傭。另外一宗源頭不明個案，患者是62歲男子，他在土瓜灣的車房工作。 本港今日有10至20宗初步确诊个案，包括一名刚刚完成检疫的孕妇，她正在屯门医院留医，情况稳定。这名25岁孕妇是巴基斯坦籍，从多哈返港，日前到屯门医院产检，当时没有病征，被安排入住一个没有人的病室。由于资料显示她有入境记录，已经完成检疫，院方为审慎起见，安排转往隔离病房检查。测试之后初步结果呈阳性。医管局说她在病房期间用过洗手间，但是没有接触其他病人。一名職員清潔洗手間的時候，因為沒有穿保護衣，需要隔離檢疫。衛生防護中心表示，據這名孕婦說，檢疫的時候曾經進行兩次檢測，中心正是追蹤檢測結果。醫管局說，截至今早9點，過去一日並沒有新型肺炎患者死亡個案，4492人康复出院，236人留医，当中23人危殆，14人严重。葵涌村发生伦常命案，一名母亲怀疑勒死21岁相信是智障的儿子，警方拘捕46岁的母亲，她曾经企图自杀，手部受伤留医。警方说涉案家庭没有家暴记录，未有证据显示死者生前曾经被人落药迷魂，正是调查行凶动机。警方凌晨三点几接报说有人晕倒受伤，救护员到场之后发现有人死亡。警方说初步调查相信死者是被勒死，凶器可能是以垃圾胶袋或者箭台布制成的绳状物品。警方说案发的时候一家五口都在单位内，要调查有没有目击者。美国总统特朗普据报曾经以失败者和笨蛋形容阵亡的士兵。美国大西洋杂志报道，特朗普2018年出访法国期间取消到美军公务自制的行程。報道引述消息人士說，特朗普當時形容公務充滿失敗者，不覺得紀念陣亡士兵很重要，又說雨水會整亂他的頭。而在同一次訪問之中，特朗普又提到在貝勒森林戰役陣亡的1800名美軍是笨蛋。有退伍軍人組織對報道內容感到驚訝，批評特朗普不明白什麼叫做犧牲。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认为，如果报道属实，证实特朗普不适合领导国家。特朗普否认报道，批评是假新闻，强调从来没有一个总统好像他一样咁支持军队。国务卿蓬佩奥就说，未听过总统使用有关词语。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轻微至和缓东南风。展望随后几日有几阵骤雨同雷暴。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 77%。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首先讲返啲封路啦，因为路面有障碍物，现时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风力流嘅中慢线需要暂时封闭嘅，影响大家车龙排到过去泽安村。咁就系受到路面有障碍物影响，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风力流嘅中慢线需要暂时封闭，而家车龙排到过去泽安村。咁另外咧，受到路面维修影响，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彩虹村嘅慢线仍然需要封闭，影响到现时咧清水湾道啦、新清水湾道同埋观塘道去龙翔道方向嘅交通咧，仍然都系非常挤塞噶。现时咧清水湾道去坪石方向车龙排到飞鹅山道，新清水湾道去坪石龙尾过咗顺利村。观塘道去龙翔道方向咧，龙尾亦都排到过去牛头角港铁站。驾车人士，请你尽量考虑改行其他道路。较早前受到火警影响封咗嘅筲箕湾东大街已经系全线解封。喺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排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管道出口，慢线落班仔暂时正常。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 东九龙走廊过海暂时正常，咁不过啦，去尖沙咀方向系有车龙，龙尾排到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暂时畅顺。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波打路道翻沙田啦，都系有车龙噶，龙尾去到浸会桥面。将军澳隧道来回方向仍然车多，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排到电话机楼，蓝田入口嗰边咧车龙排到接近丽港城。路面情况喺九龙区，窝打路道去尖沙咀近九龙塘会一段咧车龙排到希福道，太子道西去大角咀近花墟一段龙尾排到御港湾，亚皆老街去大角咀近弥敦道一段咧亦都车多，龙尾排到窝打路道。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旺角道一段挤塞，龙尾排到过去大埔道近白田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亦都有车龙，龙尾果栏。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葵涌道上呈祥道翻观塘、秀茂坪道秀晴楼来回，同埋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屯门。最后环保署提醒你，停车熄匙，空气清新啲，身体健康啲，心情都靓啲。翻嚟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S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是 Lisa 拉人，为了抗疫，搭交通工具应采取以下预防措施：避开繁忙同人多挤迫的时段，善用弹性上班时间，搭车时应戴上口罩。可以的话，开窗保持车厢空气流通。乘搭公共交通工具或触摸公用设施后，要用碱液同清水或酒精搓手液清洁双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サイクロンジョーカ ー。真実はいつも一つ。 漫画、动画、游戏、电竞，不单止充满住友情、热血、胜利，更加是你和我成长最重要的因素。接着下来，子龙和你一起继续探索 慢动作。 都慢动作时段啦，子龙今个星期啦就同大家一齐啦留意得到啦，有一个啦非常之有趣嘅展览啊，咁啊呢个展览咧就系由我哋香港嘅其中一位好厉害嘅策划师啦，009负责嘅，喺呢个时候邀请佢出嚟同大家 say hello 先，009你好， 系 hello 大家好， 咁啊见到啦你呢一个展览啦啱啱开始咗啦，围绕住银河轨道呢一个题目啦，我谂对于大家嚟讲啦都唔陌生，因为啦之前咧你嘅角色咧都已经出过一啲嘅图画啦，甚至乎一啲嘅 figure 啦。都是穿着一些太空衣啦，而今次我见到啦，你无论是画的方向啦，甚至乎个媒体系啦，都有唔同嘅尝试，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多少少成个展览嘅概念啦，同埋啦你嘅处理咧？ 呢、這个展览咧就大概喺真系年半前就已经系构思咗，系喺呢个 dot dot dot gallery 嗰度做呢个展览嘅，咁就原本就旧年嘅下旬。應該都差不多呢個時間到啦，就做嘅。咁就開頭就諗做，因為我自己就比較會中意探討多啲啲生活啊、生命啊嗰啲咁嘅題材多啲嘅。咁所以一開頭係比較諗下啊，究竟一生人裏面究竟係好似都有一個軌跡咁嘅每個人。即係我自己相信係啦，咁一路行一路行，就我頭先所講啦，就係年半前，跟住即係唔好淨係話我啦，大家香港人都發生咗好多事啦，咁對於我嚟講，就變咗對於呢個題材咧，就有好深刻嘅體會咯。咁由本身 相對好輕鬆簡單上去處理呢一個畫展，到而家會變咗比較深層一啲嘅睇法咯。 我其實如果聽你咁講，都算係延緩咗一年喎，成個展覽 應該都可以咁講，差唔多啦，係啊係啊，即係你。即係講真，大家都知啦，又有社會運動啦，跟住就到疫情啦，跟住到我自己屋企又有啲，即係屋企人有啲身體唔係咁好，唔舒服，咁變咗一路係咁褪咯，嗰個日期，咁有好有唔好啦，咁唔好就梗係因為餓咗好耐，咁即係嗰啲嘢擺喺度咧，好即係擺喺度，會個諗法會不停改變。即係可能創作人有呢樣嘢，咁所以你會睇到我啲作品咧，啲畫咧，係會有幾個階段嘅，真係，即係好可能好抱歉，就唔係話太過統一嘅，因為喺年半裏面我自己的嗰個心路歷程咧改變得好大，因為可以話係即係一生人最難過嘅一段時間咯，咁所以變咗。作品都會反映到啲心態唔同咗。 你提到啦，即係呢一年嘅心態，即係都幾迂迴啦。但我喺現場啦，見到你嘅畫咧，顏色方面咧，仍然係保持住鮮豔啦，而且咧，畫風仍然係 keep 得到嗰一種嘅，我覺得嚇係幾純真嘅味道啊。不過咧，有唔同嘅處理方法，譬如頭先講唔同嘅平台，有啲咧就真係一啲版畫嚟嘅，喺塊木板上面畫嘅，有啲就真係一啲大啲，好似油畫咁樣嘅，係啦，畫布上面咁樣畫嘅。咁你可唔可以透露少少，即係譬如邊啲或者有幾多個階段係唔同嘅咧喺裏邊？ 一開頭啦，即係你會見到有一部分咧係比較 graphic 啲嘅，咁大幅少少，有啲 graphic 啲咧就係我一開頭構思咧就比較簡單啲，想輕鬆啲去講一個其實本身呢個題目係嚴肅嘅。但我係想用一個輕鬆簡單去講，即係譬如話你一生人究竟你有冇咩目標啊？即係可能有啲人係即係好有夢想嘅，咁但係有啲人個夢想可能中六合彩嘅，即係類似咁樣嘅啫。開頭係諗，跟住發覺真係唔好話淨係我啦，你香港人即係你年半前同年半後。即係好多人都唔會覺得生活係即係可能你出街食餐飯都變咗係困難㗎喎、都唔係話理所當然㗎喎，所有嘢都咁你咪會諗多咗好多嘢囉，你咪我咪開始會畫多啲可能木板嗰啲可能多啲不足，因為真係個人呢個心情係複雜咗、即係可能諗咗好多嘢，開心好唔開心好，即係你可能有陣時你會不停自己講要積極啲啊，即係你唔可以沉㗎，即係所以我都唔會刻意用到大量嘅太過灰沉嘅顏色，因為如果你連作品都好沉呢咁就好大鑊㗎，即係我自己即係好有陣時將啲作品帶返起我自己嗰個睇法同心情，咁變咗就會可能即係畫面上未必好複雜，但其實想表達嘅嘢係都有啲嘢想講。 我直頭見到啦，你透過畫啦、書法啦，又或者流露咗啲諗法啦。我記得咁多塊畫裏面咧，其中有一幅咧大家最容易入眼嘅、最容易吸睛嘅係咩咧？就係有小王子嘅味道。有一幅咧，你零零舍舍木板畫咗，係啦，相似咁嘅感覺嘅。 其實即小王子都我諗影響咗好多人啦，即你睇過你都知道，其實佢個故事好似好簡單，其實好深層想表達好多嘢噶嘛。即呢個諗法同我係有啲相似嘅，即你見到我嘅畫嗰、那個畫面上其實唔會好複雜嘅，通常都係可能有一個主角咁就有啲表情，但其實想講嘅嘢可能你要慢慢去體會，或者你去感受多啲囉，因為我唔係特別鍾意搞到太複雜嘅人囉，或者即係個表達方式係囉係囉，咁可能就嗰方面就同小王子有少少不謀而合啩，不過其實我自己唔好覺好似嘅，因為係啦係啦。大流利冠冕毛毛披肩，都 浮华市面兜一个圈，尽是半天。你流连商店，我环游花园，总有期逢两端，花开两边，闲话两端。愿其义恩典将碎片，天天发现幸福体验，从未破损。你年龄不变，我灵魂忧乱，旧情怀判断不计年月，年月太短，以纯情的念。霓虹惊艳，喜爱成为焦点，一旦停电还是会闪。愿其义恩典像碎片，天天发现幸福体验，留下爱惜保存，五间小聚来做美点。 有一點啦，都幾有趣。頭先你講，本來呢個展覽咧係一年前咧就見界啦，咁啊，然之後隔咗一年啦，其實你自己亦都畫咗好多落去咁啊。哇、哦，咁今時今日而家展覽緊嘅作畫，同即係大概一年前你本身開嘅時候個數量啊，又或者個題目啊等等各樣嘢，有幾多唔同，或者影響咗幾多咧？ 其實老實講，開頭都驚話，喂死啦！其實老實講。去年年頭到跟住到年中，我怕趕不及的那陣時是因為即係個牆其實不小的都咁喂連個牆都變埋添啦，其實個牆就已經搬咗啦自己，因為之前嗰度同而家都連個牆都搬咗啦，咁開頭就怕趕不及的，咁就開頭就畫得快啲啦，咁跟住就發覺喂咦唔對路喎、啊、發生咗好多事喎、啊、咁就咪跟住咪慢啲去畫，跟住一路畫。其實而家拎出嚟嘅咧，我大概有三分一係冇拎到出嚟嘅。啊，仲有三分一 未咧？ 係啊， 已經好多噶啦喎，我見 而家大概唔過一百嘅，應該 大大細細加加埋嗰百啫。你諗下，你如果每一幅畫擺一分鐘去睇，講緊都起碼過幾兩個鐘，都唔止兩個幾三個鐘添。 係，因為有陣時就一來其實個場已經打爆咗啦，已經俾我啲作品打爆咗。二來其實有陣時因為個心態唔改變咗，有陣時都唔係好想擠出嚟。 嗯， 系啊，因为唔啱啦，好似即系可能 有啲偏离咗啦， 系啊，即系你谂下啦，年半前香港人有咩啫？唉，食即系行街睇戏食饭，而家连行街睇戏食饭都系一个问题嚟， 都系一种奢侈品。 系啦，咁你仲讲嗰啲嘢又变咗好似唔好啱数，又唔系我自己又好似住，即系我自己睇翻都好似。冇乜位咁咪唔好攞囉，係呀，咪擺住喺度又好，有啲直頭俾我毀滅咗添。 喔 正義係呀，冚咗佢囉咪再畫過囉。我有啲係畫咗幾次，因為你油畫嗰啲你不停咁狂冚都得㗎。 加上 係咁。係啦，有啲係咁囉，有啲係咁，有啲就仲擠喺度嘅，咁睇下有冇機會再一個啱嘅場合俾大家睇下囉。係呀。 像艺廊床的车 大家今次一定要嚟現場睇咧？咁啊，因為大家其實有留意零零九老師咧，其實圍繞住嘅作品咧，嗰份簡單嘅味道咧，我自己好中意嘅。而唔同嘅玩具啊，或者係朗膠啊等等啦，都出過啦。咁但係咧，現場睇你就睇得到啦，佢嗰種太空感嘅味道啦，係啦，甚至乎一啲點形容咧，又未至於畢加索好多唔同嘅不足，但係咧，即係唔同顏色嘅配搭啦，撞出嚟嘅味道啦，喺畫嗰度咧，你會聯想力多過睇到幾一件玩具。 咁一定係嘅，一定係嘅。咁你畫就係、是、一個創作者最單純嘅一面嚟嘅，始終就即係始終個發揮會好啲。咁你玩具或者 art toys 咧，咁就其中一個媒體嚟嘅。咁亦都老實講，就比大眾容易啲接受嘅。咁係一個橋梁咯。我成日都覺得係，即係 art toys 係一個接觸你或者認識你嘅一個最好嘅橋梁，跟住之後下一步就可以睇多啲。哦，呢、這個人原來唔係淨係做玩具嘅喎，咁之後背後仲有好多嘢想講嘅喎，咁到時你咪可以做多啲嘢咯，係啊。 玩具係一個好嘅切入點啦，我見到現場啦，直頭啦，有你畫嗰個角色戴嗰個頭盔嘅一比一 size 擺咗喺度， 係啊係啊，嗰個頭盔就。即係我想點講呢，係即係有少少科幻，其實我即係而家啲作品都係騎住有少少科幻同有少少哇童真啊，係講出嚟好驚添，好肉酸，係 我幾中意喎， 係咪啊，係咪啊，唔係但係用把口講出嚟就核突囉，我覺得 怕醜緬甸一啲， 係囉係囉，就咁樣囉，咁所以可能有啲童真可能當好似蒙面超人咁樣，你戴個頭盔咁嗰種感覺咯，我想係你將嗰樣嘢再拉近啲咯，係啊。 但我自己反而調翻又比較喜歡呢一種比較赤裸嘅童心嘅，係啊，因為最直接同埋最簡單。咁玩具方面咧，咁過去呢一年你嘅情況又如何咧？因為見你都最心同埋擺曬你成副心機喺個畫上面啦。玩具方面有冇啲project 啊、搞作啊嚟緊啊，或者已經係準備中？ 玩具就即係我自己就講真，我好好彩嘅，有 How to 做我嘅 backup 啦。咁跟住嚟緊就會出一套盲盒，即係嗰啲盒蛋咁樣啦。咁希望即係盡快，因為都搞咗好耐，因為好複雜。原來咧，你做一件細嘅嘢咧，仲複雜過做一件大嘅嘢，因為佢要做到好精細，要靚咧，你即係可能。嗱，我自己嘅要求啦，同埋即係 how to work 嘅要求亦都好高啦。咁所以不停其實都中間嗰個過程要改啦，改模啊，或者工廠生產點樣可以順利啲啊，做得靚啲啊咁。因為你越細咧，你上油越困難，所以你拆件一定會仲 多啲， 仲需要花嗰個心思。即係譬如你揸支槍，可能你。普通 size 嘅朗膠你唔使拆件都得，但你細隻咧，因為你噴唔到油，太細就一定要將佢拆佢出嚟，就變咗 科學。拆咗支槍啊，分 開。冇錯冇錯。 手係一件，然之後槍。 冇錯冇錯，可能到時都係黐住嘅，但係其實生產嘅時候係分開嘅，因為冇辦法可以做到上油嗰一下係即係好細啊。因為所以就要一定要咁樣做咯。 其實喺玩具方面而家變細咗啦，你籌備咗幾耐？頭先聽你講都唔短時間 嘅，都超過一年嘅都係，所以不停俾人取，不停問我：喂，你幾時出㗎？你係咪老㗎？咁我話盡量啦，大佬。因為之前啲廠又停咧，即係之前國內係啦係啦係啦，不過就唔都還好，而家都還好啦。咁希望都盡快咯，係。 咁成個展覽啦，而家就進行緊啦，咁為期兩個星期啦，咁大家咧都可以把握住時間啦，咁記住入嚟嘅時候啦，就捽一捽手啦，探一探熱啦，咁盡量啦，都唔係盡量啊，千祈唔好摸作品，睇好啦，眼看手勿動嘅。咁最後啦，有冇啲特別嘅説話想同你嘅粉絲啊，或者即將會嚟展覽嘅觀眾朋友、聽眾朋友分享嘅？ 我成日都話睇畫咧，你自己用個心去體會一下，究竟係你覺得係乜嘢就係乜嘢，但個人靜心咁慢慢睇啦，咁就可能你會揾到 你可能你會 get 到我想講咩，又或者你自己可以演化到你對於呢份作品有咩睇法咁樣咯。 大家 get 到啦嘛？如果想知道更加多嘅详情啦，大家可以啦，click 翻上 Facebook 啦，搵翻零零九老师嘅专业啦，你就会见得到啦，地址啦，同埋时间嘅。今个星期再一次多谢你。 好 ，thank you， 唔该。 星浮かぶ空見上げる Lonely night もしこの願い叶うならば声を聞かせてもI'll be there.